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淡淡的光芒闪烁，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。伙伴们都健在，并且重聚于此，他的内心完全恢复了正常，对外面这些海盗自然也没什么杀意。当唐三出现在木屋门口时，所有的海盗都自觉地停下了脚步，一个个紧张地注视着唐三。身为魂师的海盗们都毫不犹豫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，但他们依旧战战兢兢。 你们这群胆小鬼，我们200多魂师，他就一个人，我们每人都扔出一个魂技，也能将这小子碎尸万段了，你们在怕什么？ 紫珍珠团长，我们来打个赌如何？ 啊，打赌？哼，小子，你也喜欢赌？ 听到赌这个字，紫珍珠的双目放光。平日里赌博可以说是海盗们最大的乐趣所在，唐三也没有想到紫珍珠的反应会是这样，但这对他的计划来说却更好了。 白天我将你擒拿，想必你不太服气吧？ 什么狗屁擒拿，你那是偷袭，要不是偷袭，你能抓得住我？ 这么说，如果我们一对一的话，你有把握赢我了？ 我为什么要和你一对一啊？这里是我的地盘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就能将你生撕活裂。 那我们就来打个赌吧，一炷香的时间，我不用任何武魂技能，你可以让任何伙伴帮助，就在这段时间之中，我再次将你抓住并且返回木屋，如果我做到了就是我赢，如果我没能抓到你就是我输。 王八蛋，你在做梦吗？不用魂技你也想抓老娘？哼，来呀，老娘和你赌了。赌什么？ 如果我赢了，你要认我为主，从此听我号令，如果我输了，任你处置就是。 好，我就和你赌了，你要是输了，就喝两盆老娘的洗脚水，再从老娘的胯下钻过去，哼哼，老娘就放过你们这些人。 等你赢我再说吧。 唐三一边说着，手腕一翻，手中已经多了一支香，手指念动中香已经飞出，穿过一名海盗手上的火把，划出一道弧线，轻轻钉入木屋的墙壁上。这一手顿时震慑了正在大笑的海盗。木屋内的吉祥看到这一幕，顿时眼睛一亮，隐约中已经明白了唐三要教给他的绝学。 香已点燃，紫珍珠，我要开始了。 紫珍珠看着唐三那平静的没有任何情绪的目光，心中暗暗凛然，武魂释放的同时身体一滑，已经滑入本方人群之中。 哼，打不过你，难道我躲还躲不了吗？而且你还不用武魂，如果这样都躲不过被你抓到，那老娘认你为主又怎样？ 紫珍珠与唐三的这场赌约正式开始。紫珍珠手下的海盗们都相当的机灵，眼看着团长飞速后退，海盗们顿时排成一片人墙。唐三并没有说过不许他们攻击，这些海盗自然毫不吝啬地发动了自己的魂技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一个个都将自己的防御魂技打开，准备抵挡唐三。他们不攻击是个聪明的选择，因为他们怕激怒唐三，连团长都打不过眼前这个年轻人，更不用说他们这些普遍20-30级的魂师了。可惜唐三根本就没有打算凭借身法去抓紫珍珠，只见他双手在腰间24条明月夜上抹过，一片亮晶晶的光彩已经飘然而出，在火光照耀下，那亮晶晶的光芒顿时飘飞而起，带着一道道尖锐的笑声冲入海盗群众，正是唐门暗器手法中的天女散花。他甩出的都是针类暗器，每一枚暗器都像是长了眼睛一般飞洒而出。唐三这把银针足足超过了50枚，只是眨眼的功夫，在他面前的海盗就已经如同割麦子一般倒下了一片。倒下的海盗无一例外全都是魂师， 眼看着自己的伙伴们倒下，前排的海盗们顿时愣住了，他们根本没看清唐三是如何做到的。紧接着，唐三的第二把银针已经又甩了出去。唐门弟子最擅长的就是混乱中作战和群战，尤其是达到了大师级的水准后，只要身上暗器足够，根本就不惧怕敌人人多。这群海盗并没有致命的恶意，更不会去威胁木屋中的众人，唐三自然也就放得开手脚。在第二把银针甩出的同时，他自己也已经飘身前行，就那么孤身冲入海盗群中。银针所至之处，大量的海盗摔倒在地。这些倒下的海盗魂师都是不超过40级，至于40级以上的魂师，唐三的银针足以破其防御魂技。紫珍珠此时已经遁入海盗群中，他还没有发现外面的情况，但也听到了一片片惊呼之声。正在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，突然一股温暖的感觉传入体内，同时他看到地面上隐约出现了一层淡淡的蓝光。紫珍珠岛上同样也有蓝银草，只不过数量不多。凭借着蓝银领域的指引，别说这里只有几千人，就算有几万人，唐三也同样能够轻松锁定紫珍珠所在的位置。他展开鬼影迷踪步，海盗们也开始向他发动了攻击。但是唐三却像是长了千条手臂一般，每一次双手抬起必有海盗倒下，近身的被风穴，远一些的就是暗器招呼。在这些海盗中也有数十名40级以上的魂师，他们对唐三展开了围追堵截。可惜的是，在神庙的鬼影迷踪步面前，就算是纯敏系的白沉香都没有任何办法，何况是他们这些只有在大海之中才能发挥出全部实力的海魂师呢？以一人之力纵横于数千海盗之中，却无一人能够阻挡唐三前进的脚步。只见他那白色的身影在海盗之中纵横穿梭，大量的海盗不断倒下，飞出的暗器渐渐不再只是银针，各式各样的暗器开始出现。这些暗器都没有展现出杀伤力，他们在唐三那灵巧的食指指引下专找海盗身上的穴位。紫珍珠终于发现了这样的情况，他看到了距离自己只有几十米的唐三，看着大量的团员倒下，脑内一片空白。 他还是人吗？ 他清楚地看到，唐三遵守了诺言，并没有使用任何魂技，甚至连那拥有蓝金色光芒的武魂都没有释放出来。可就是这样的唐三，却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。香已经燃烧了一半，可是倒下的海盗已经足有数百人之多。唐三在海盗们眼中就像是死神一般。骤然间，唐三的目光与紫珍珠相对，紫珍珠看到了唐三脸上淡淡的微笑，并没有带任何轻蔑，却充满了信心。在这种气势完全被压制的情况下，紫珍珠的实力连70%都没有发挥出来，他现在想到的就是跑，尽快跑到大海去。他相信作为陆地魂师的唐三在大海中绝对无法抓到自己。此时此刻，紫珍珠不禁有些恼恨自己将这海盗村安置在岛屿中心的位置，如果是在海滨，说不定自己就已经冲入大海之中了。唯一令他还算欣慰的是，他看得出唐三并没有下杀手，那些倒下的海盗也只是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而已。 挡住他，给我挡住他！ 紫珍珠身上的第四魂环骤然闪亮，整个人突然匍匐在地面上，全身灰黑色的鳞片变得浓密起来，带着淡淡的幻影飞速朝着海滨的方向而去。唐三心中一凛，通过蓝银领域，他清晰地感受到此时紫珍珠前行的速度极快，穿过自己那些属下的时候，速度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 他这魂技应该是以规避攻击为主的，按照眼前的速度，虽然阻挡我的海盗微不足道，可是人数毕竟众多，等到我追上紫珍珠的时候，要么时间已过，要么紫珍珠已逃入大海。 一声嘹亮的长啸从唐三口中响起，不再隐藏自身实力，一个瞬间转移，唐三已经出现在50米外。瞬间转移开始使用了，每一次唐三闪现在海盗群中，必然都会有一片海盗倒地，距离紫珍珠也已经变得越来越近了。紫珍珠拼命地逃着，眼看着海滨已然在望， 但他同时也感受到背后的气息正在急速接近。光影一闪，唐三已经凭空出现在紫珍珠面前，正面带微笑地看着他。紫珍珠骤然停了下来。 你耍赖！ 我没有耍赖，我只是说过不使用武魂技能，却没说不使用魂骨技能。你应该看得很清楚，我连武魂都没有释放，不用试图拖延时间了，没用的，认输吧。 你去死吧！ 紫珍珠身上的灰黑色光芒骤然亮了起来，整个人背后浮现出一个盘绕的巨大虚影，那个虚影渐渐凝结成形，并快速分裂，竟分裂成九条身长超过十米的大蛇扑向唐三。 第六魂技。 唐三的目光依旧没有任何变化，他能够感觉到此时的紫珍珠只是色厉内荏而已，根本就没有孤注一掷的决心。在释放出魂技的同时，这位团长大人已经在光影的掩护下悄然从旁边钻出，直奔大海而去。他这第六魂技更多的只是为了迷惑唐三，挡住唐三。当然，这第六魂技的威力还是相当恐怖的。唐三相信，如果这个魂技在海面上施展，威力一定比现在要大得多。九条巨蛇同时朝着唐三的身体撞击而至，唐三却张开双臂，闭合双眼，宛如享受一般，应接了这九头巨蛇的撞击。所有还能动的海盗都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幕。只见唐三身上亮起一圈金色的光芒，九条巨蛇骤然撞击在他身上，继而支离破碎，根本没能给唐三带来任何伤害。就在这时候，一道蓝光从唐三眉心处电射而出，眨眼间就追上了紫珍珠显露的身形。蓝光一闪一定，紫珍珠已经无法再前进一步。这正是瀚海乾坤罩附带技能——乾坤定神罩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